是传说，同样的感受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，同样的欢乐给了我们同一首歌， yeah.

会打击敌人拿我的宝贝。 妈妈，走起。